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啦，咁声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知子佢咁多意见，所以嚟到停。 屌你！ 新年快乐，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胜意，年年有余。我是夏萨特。 好，哭波桑下半场又嚟啦，咁啊惊一咧第二下半节啊嚟啦， 系通常都系啦，惯咗噶啦， 系啊， 因为比较难就个师兄要早收工，你要早开，咁我有时又唔得闲， 你不嬲都系后备入替， 我唔紧要噶， 同埋二西嗰啲通常我都唔睇啊嘛， 咁啊系，咁啊唔紧要啦，两个节目好多时咧就下半场入替噶嘛，系嘛，咁啊。讲多少少意大利啊，因为都有几场波都要讲讲嘅。咁啊，拉素对祖云达斯啊打和嘅呢场波， 二比二系嘛？ 系啊，因为呢场波好紧要嘅就是祖云达斯嘅补方啊，即系一开波上半场廿几分钟就整咗红牌，整咗红牌出场。咁咧就因为就系高路斯啊，咁就接应个直线咧就斜线走入，咁咧就俾补方咧就拉跌。咁就呢係十二碼堅全參，咁結果就拉素簡迪華就寫入去嘅，咁就一比零。咁但係其後呢就係呢、這個列治斯迪納啦，咁就俾迪維斯再俾列治斯迪納再落底，就俾羅蘭迪頭槌粒死咗呢係拉素嘅龍門比利沙之下就一比一嘅。咁就呢場波就咁啦。 更正啊，剛才諾話二比二係一比一啦 ,sorry。 係一比一係啦。咁、okay. 另外就拿波利又失分啦。咁啊呢场波就一比一和咗基尔和，咁、就呢场波拿波利虽然好多攻势，咁但係呢都係俾一开波就俾呢、這个基尔和嘅沙道呢就劲射就挂网，其后咁就係呢係艾比奥尔呢咁、就係射返入嘅，当时好似嘅接近延长前两分钟成场波基尔和得两次射门中一次諗嘅啫，就係、入波嗰、那个咁、但係拿波里咁都失分呢，所以 后备佬質素唔夠啊。 係呢嗰个卡比尔就爭少少，所以赛后呢訪問卡利庄嘅表情呢係即係一臉即係苦過弟弟咁嘅樣啊，都冇乜心機。 似乎拿波里歐聯出咗局之後，好似成隊波係真係立晒。 呢兩場波都落得好緊要。 嗯 啊，咁就另外有一場近啲嘅維羅納啦，羅馬就贏三，贏呢個二比一嘅。咁咧就謝雲魯咧，都入波喎， 有入 犀利啊，入得就入啦。咁可能謝雲魯啊翻三喎啊。咁就另外呢 ,AC 就2比1贏卡里亞里啦，巴洛迪利嘅罰球就又入罰球啦。 喂，嗰球波不過呢我睇過呢，其實對方嘅排個人場會有問題。 喔、哦、係呀。 因為佢個位置其實就係好中間嘅位置。我諗大約20零碼送啲22、3碼㗎咋。咁但係佢排咗4人嘅人場。咁根本上佢嗰個闊度係唔夠阻住嗰個波嗰個路線。咁如果好輕鬆俾巴洛迪利就即係戳個右邊。咁啊，直入咯， 系啦，咁就虽然卡里亚里就打开纪录先，我谂啊，的哥都好清楚噶啦呢样嘢， 苦主啊嘛， 系啊，冇错，咁啊，但系临尾最后啊，呢个八十零分钟，当阿巴神射入嗰个罚球之后，临尾啊再整多球， 系， 咁啊结果就二比一， 帕森 利斯赢， 系， 好啦，咁就再另外咧就有一场三比三喎，费伦天拿喎，咁就对呢、這个热拿亚， 呢场我都好关注，因为我都吓咗一跳。 系 呢个阿古兰尼入三球， 系啊，其中一球十二码，咁啊，但系咧，咁啊，另外嗰两球有一球就入射射入嘅，咁就都表现都几好，咁虽然有几球波都我都觉得有啲问题，譬如有一球阿古兰尼俾人吹越位，其实就似乎就平牌，咁就另外有一球咧就阿古兰尼咧佢就接应即系直线就射入去禁区嗰球波咧就。球正话冇越位，其实我觉得好似有啲越位，咁、但系总体呢场波咧就 三比三啦，吓双方嘅龙门咧表现就麻麻地， 都系非常之甩流 嘅。咁所以就三比三就大致上意大利系咁样。 另外讲多一单嘢关关地意大利事啦。咁啊，啱啱上个礼拜五就有提过迪亚文迪呢个意大利 国家。哦，系啊，呢、這个要。糾正先， 係， 唉，真係要更正。嗱，我上個禮拜講就 confirm 嘅，咁但係咧，呢、這個世界真係 90.9999% 都會塌 Q 嘅，即係好似當年南華千涉奇遠咁樣。咁啊，呢次迪亞文迪轉會咧，臨尾就塌 Q， 咁就結果就唔成事。 恒大啊， 係啊，恒大就簽迪亞文迪呢單嘢唔成事，咁就最好似話，而家揾到個替代人選就來自帕爾馬嘅右翼女法國球員，但我唔記得咗個名啦。 冇印象， 我唔記得咗個名啦啊！咁就但係咧，就我諗個名氣誒爭好遠啦，講真。 咁啊，迪亞文迪，我睇翻啲新聞就好似話咧，佢佢本身就唔係好想過去即係恒大嘅，咁但係球會咧就博洛尼亞啦，咁啊因為恒大就出咗個800万，我諗係歐元嘅價錢咧， 係破中超紀錄。 咁以一個30岁嘅球員嚟講咧，我相信博洛尼亞係肯賣嘅。就收呢筆錢，咁但係球員本身就唔係好想過去啦。 哦，梗係啦，地溝油大佬邊個想過去啊？迪亞文迪因為仲諗住打世界盃㗎嘛，即係你一入到去中超，咁你嗰個曝光機會就好明顯就少咗，即係除咗香港可能仲有啲人關注，咁但係去到即係歐洲啲地方，啲人理得你咩中超啊，大佬？所以咧，即係免得過都唔想過，唔想踢中超。 咁過咗世界盃之後啊，下一季啊，先再算啦。 或者啦，睇下點啦。因為而家就恒大都要揾一個孔卡子班人咧，都有啲就 忌。不過我啊覺得咧，其實。即係以孔卡啊呢幾個人嘅名氣，或者甚至係巴里奧斯，即係如果你揾開係呢一歸嚟講咧，你揾迪亞文迪其實係有少少降嘅歸嘅，我自己覺得。 哦，咁樣反而，我自己覺得起碼就唔係當打先 啦。係，你唔係揾當打嘅球員啦，係 啊。咁啊，睇下點啦，因為依輪即係依一年中超嗰個聲味就減退咗好多噶啦，耶古布就已經去咗中東打波噶啦，即係離開咗富力，咁就另外荷拉奧亦都走咗啦，咁就所以就同埋簡 波斯尼亞嗰個仲喺咩度？ 喺度。另外就呢、這個簡魯迪就宣告退休啦，咁就嚇，咁啊聲味爭少少噶啦嚇。好，咁啊講一句法國啫，因為四隻要門失分嘅、輸俾唔係輸俾，係打和金剛，咁就咧係1-1嘅，咁啊所以咧就呢度就要小心一啲，咁就大致上歐洲嘅情況咧都講到呢度。好啦，咁就要去翻英格蘭啦，咁啊今個禮拜就唔係冇英超，係將個英超嘅時間就壓後3添，又因為就周中打嘅， 打到中杯啦， 真係攞命嘅，真係你咁都唔放過，唞返一個禮拜都好啊， 冇計啊，佢要就返世界盃嘛， 攞命，真係冇辦法， 即係你知道好有長有侵啦，足總杯，仲要有計埋非聯賽球隊，其實都係好撚侵， 咁所以你啲明智嘅球隊嘅選擇晨早就出咗局，孤軍萬亂咁樣， 冇錯， 一路永日， 冇錯， 咁咪好咯，係咯。等你班友打鬼打鬼囉。 好囉，今次又正啦，又多三日頭啊，幾斬 啦。今次仲正啦，其實講少少抽籤啦。嗱、我哋呢一彎呢，我哋就講咗抽籤冇甚看頭。點知呢谷曬落去下一彎度。 唔係呢個正常嘅實惠嘅，因為 我都明白，但好極端㗎嘛。 哦，咁係。因為 大佬你有頭五隊入面有四隊抽埋咗。一齊喎， 咁啊係，唔係不過咁早啲早 打着數嘅 都係好啲嘅， 你啲杯仔早打着數嘅， 咁啊呢今週嚟講啦，今個週嚟講咧就幾場一場大波啫。車路士對史篤城， 咁都算大波啊？ 冇，其他嗰啲全部都係對非聯，對嗰啲甲，即係英冠、英甲，咁呢啲唔叫大波，叫咩波呢？叫做咁啊！呢場波係車路士主場，咁啊，車路士咁就足總杯，咁啊，通常都輸華沙嘅，咁啊，其他後面嚟講就卡希爾帕、大衛路易斯，左邊 A 高，右邊伊雲盧維，中場馬迪。 終於出啦，再出啦，應該係壞。 係啦，咁就拍住林伯特，前面就夏薩特、奧斯卡、安祖斯賽嚟，前面係伊杜奧嘅。咁 維利安今場就後備啦。 維利安就後備，咁啊唞唞啦，叫做係嘛。另外泰利亦都係休息啦，咁就阿斯麥古納休息啦，咁樣嘅。呢場波就總體我自己有睇嘅，咁就呢場波就車路士個前場緊逼仍然都係做得好好。咁咧就佢哋呢隊波呢嗰場波我覺得佢嗰個節奏好快非常之快啊真係。但係呢 有個別球員呢，即係譬如夏薩特呢啲呢，就流於呢就係、是、即係冇乜配合。 有啲亂衝亂撞喎、 啊。即係揸攞住個波呢就向前面推。係。啊，一尾就死推。啊，咁、嗯、可能呢啲都係即係摩連奴嘅風格嚟嘅。係我知你想咁講啦。都係摩連奴嘅風格嚟嘅。 唔係我覺得係真係戰術嚟嘅。 戰術或者係戰術啦，都未定啦。咁、嗯、但係我總體係覺得都係即係佢哋好心急啊！即係總體嚟講，佢好心急。佢哋 咁佢哋想快啲嗱主場，你先可以贏個3-0上半場，我同你 hea 啦嘛。 係咁啊， 主要係咁樣打法有個好處，如果你獨行獨斷咁樣帶死起碼如果交少多交少啲波咧，理論上俾人截擊嘅機會細好多嘅。 OK、 嗯。咁而對住史篤城啲咁粗嘅後防咧， 咁啊係 自己帶咧有著數嘅。 OK、 隨時用 有 多 啲白球 牌㗎。係 啱。同埋佢哋上落位好多啊，即係好多好似側前回後，即係再側前回後。如果大家都舊年有聽啦，咁都講過啦，即係回傳喺個新攻勢啊嘛。佢好多次就側前回後，反而打橫嘅俾波就相對少嘅。 高嘛， 啊、相對少嘅，咁所以就好多時都係一前一後，一前一後咁樣嘅。我諗第二日呢啲波咧，車路士嘅趨勢都係咁樣嘅啦、 嗯 啊。因為佢哋即係個攻擊中場嗰三個啦，即係而家就安祖斯卓利啊，咁或者係維利安啊，咁啊嗰三個都係類似咁嘅風格。 不過如果要咁樣樣吞法咧，維利安嗰、那個轉數可能要較低少少。 係， 因為如果佢你知佢慣咗衝上衝落咧，側邊啲球員配合佢就會比較即係扯啲嘅。 啊，所以維利安今季你見到佢就同以往喺即係俄羅斯打有少少唔同 嘅。我哋或者唔好用俄羅斯比較啊，用薩克達嗰陣時比較啊，因為我覺得俄羅斯其實嗰陣時佢都係為即係冇難夾到嗰啲波。 係， 其實都係為揾錢 嘅。即係略為打厚咗少少咯，我谂，因为以往其实我又好觉得佢系打侧击。 唔系，其实韦利安喺俄罗斯其实表现麻麻地 嘅。系，其实我觉得安置系不能够参考。如果你要参考佢嘅波，就参考佢踢黑沙达就 沙达嗰啲啦吓。咁、就总体嚟讲，我谂都如果要讨论，都系睇马迪嘅表现嘅啫吓。咁、就 咁似乎都几平稳啦。我觉得我睇嗰场波。 个 tackle 做得几好嘅，啊，即系虽然就因为第一次打就感觉上好似 生疏啲 啦，慢啲嘅，佢零零舍舍同其他队友嗰、那个嗰、那个 pacing 啊，嗰种啊个节奏有啲唔同，系慢少少，但系都正常嘅。咁啊个身体嗰个嘅即系对抗性咧， 讲啦， 就好强嘅， 好强啊，大佬，有个咁嘅高佬咧，即系以后我谂死球有多翻一个杀着嘅，即系我谂系国球嗰啲。 系噶，唔止，因为马迪咧，我睇奔飞家咧都试过，都有啲好高难度嘅射波，阿马迪都做过嘅，啲远射都有嘅，所以呢个球员都要留意。都总体暂时对史笃城都啱用，都够用嘅， 系 啊，只能咁讲，因为佢始终就係對史篤城啫，佢對一啲比較強啲嘅對手就未見真章啊，亦都唔知會唔會出佢啊，都有成都成問題啊，咁、就總體呢場波就奧斯卡打得好好嘅呢場波嚇， 有啲唔夠運啦、 啊，係啊，有一球中柱，咁就嗰、那個罰球啊射得好 靚 嘅嗰球波， 好靚， 即係由副位廿幾碼一射就扯落遠處嘅網仔。真係 冇得救。 啱啱個波佢仲要射正呢，因為車路士擺咗兩個反人牆嘅，就啱啱射正反人牆嗰度呢，咁就去射入呢個波嘅呢個波下，咁就總體呢場波我就好滿意，咁就大部分車路士嘅球迷真係都滿意嘅，都滿意嘅，同埋覺得對波個士氣都唔錯，即係總體嚟講就冇受話即係啱啱馬達轉會嘅影響，咁就個個球員都去得好盡，啊，我就略覺得佢除咗覺得係有啲心急同埋節奏真係有啲控制得唔係太好之外呢、我都冇乜問題呢場波、總體就呢場波就1-0。咁、另外就兩場波講講啦、有一場呢就全世界電視都冇得播嘅原來、就曼城對屈福特。咁連佢哋官方嗰個嘅即係往時主場都有啲電視或者片段播下呢原來都冇嘅，原來後尾發現。咁呢場波呢 就估惑啦。 可能 冇得波就估惑啦。 可能就係呢個原因啦。所以就嘩真係好難捉路啊。 嗱呢場波呢就屈福特就先領先兩球嘅。咁兩球波嚟講就第一球就科里斯迪尼啦，其實上年都略略提過聽過呢個名嘅。咁呢就 是。意甲球員係西班牙球員 啊。應該係意大利嘅呢、這個球員啊。Okay, 就右邊單刀就射入去。咁就第二球呢就係、是、呢個安爺呢就入射比亞 禁區嘅迪尼呢個中鋒就射入就2-0。咁去到60分鐘即係轉咗下半場呢，咁就曼城就離家火啦。咁就第一個波啦，就高拉洛夫就斬埋去，就迪斯高就搶點，咁龍門就當特擋返出嚟，就阿古魯呢就門前就執咗入去嘅。呢個就1-2。咁跟住再去到78分鐘就阿古魯咁就呢係拖入中路勁射就掛網就2-2。3-2嗰球要講講啦。呢球波就慘啦。高拉洛夫30多碼射個波就完全其實就冇力嘅。 嗯。 又唔係割草式又唔係高波性，龍門就應該好易接嘅。咁點知呢個邦特呢就將波屙埋去。 嗯。 啊即係屙蛋呢個波就慘啦。 啊呢球其實都好慘啊 ,87 分鐘。 87分鐘屙球咁嘅波。 嗯。 啊真係你話真係呢啲咁嘅波真係。啊真係有啲 陰謀論 有啲味 啊最後4-2球波，咁就係又係阿古魯啦，咁就 近門就頂入啦彈地。 咁其實呢個波就啄埋去遠處，咁其實個波就斬埋去龍門口上好高㗎。其實龍門就應該可以嘗試出去攞㗎。咁但係呢佢就冇攞。 照計係啊，你阿古魯矮仔嚟咋嘛。 係啊， 照計冇理由有埋隻手。 同埋好近咁，其實都 好貼門㗎。 都是小禁區咋嘛，同埋個波係從高而落，應該就可以嘗試出去攞㗎，咁但係佢又冇攞，咁就等下阿古魯咁就頂咗入去。 不過冇啦，你啱啱三分鐘前輸咗球咁就 安排。 再加上你都輸咗3-2啦。 咁就冇晒心機啦，咁就結果呢曼城就咁樣搞掂咗屈福特。 即係死裡逃生可以為。 我只能夠好奇怪咁講囉，呢場既然上一場對布力般都有得直播，點解呢場冇呢？ 呢場好似仲係單頭嚟，好似即係同一個時間好似。 我都唔明囉，人哋布力般都係英冠，屈福特都係英冠，大佬屈福特英冠上年同詹星班㗎喎。呢場波居然冇一個電視台播。 或者可能冇乜競爭力呢場波。 唔係喎。 照計都算係比較近嘅啦。 係囉暴力搬。 咁譬如我記得星期六好似利物浦嗰場作客對搬尼茅夫都有直播。 係囉真係奇怪。 搬尼茅夫起碼應該英甲啫，我相信應該都係。 係囉真係奇怪。你講一搬尼茅夫場波就2-0贏啦，利物浦有冇睇呀？ 睇過下精華咁樣。 睇過下精華咁就阿蘇啦。 其實呢場就我覺得利物浦球迷嚟講就有為略為有少失望嘅，因為你都要出到好強嘅陣容嚟去應付呢場波啦。咁啊斯奧力治啊 蘇啦蘇實有啦。 謝德啊嗰啲全部都有出啦。 係啊冇錯。 咁啊如果你話後備嚟講就叫做出咗個摩西斯啦。 如果當摩西斯都算後備 啦。咁啊不過因為其實而家傷兵實在太多啦。聽講就好似話即正選可以用嘅一隊球員得15個，操練嘅時候。 基本上都係出基利係咪好似有。 馬連基利打右。 基利打右。 因為格林莊臣已經係 out of the season 啦。 係啦又少咗個。 又少 了 一件啦。 雖然可能係啦我知你咁做啦。咁但係及後即係今次可以用基利啫，咁但係即係下一場波又會點呢？咁 咁你長遠應該就費納根係可以復操嘅，咁佢左右都可以打得嘅。 Okay, 我可以後備歐入嚟。 下家會有入嚟，咁同埋即係托尼都可以打右邊啦。咁但呢場波都係失望啦，因為始終講真對住一隊即係級數上即係低咁多，咁你都要打得幾辛苦先至入。 會唔會留㗎？ 我唔覺得留嘅話就唔係咁出發啦，係咪？ 咁你嚟緊雖然人就即係冇得點換啫，咁但係成個過程裏面會唔會比較留守啲？ 我始終都係覺得係立啲啦。 立啲。 係立啲。咁始終可能都係作客啦，即係對住一啲即係場地又唔係即係咁好。 咁呢個好緊要。 咁好難去啦咁盡嘅。咁再加上過三之後啦，即係後日就應該會有一場即係咩斯沙德比啦， 係呢個 就要對愛華頓主場對愛華頓，咁我相信心態上球員心態上係有啲留係 咪？係，我都係會有啲保留嘅，因為咁樣斯沙德比係好緊要嘅， 好緊要啊！順利開勢亦都係。 咁啊，呢場其他嘅比賽嚟講就大部分都正常嘅， 正路啊，亞仙奴啊，4-0贏高雲地利城， 係啦，咁就都好合理，係啦，其他嘅大致上英超嘅球隊都順利贏波，咁啊，但係咪個抽籤出咗嚟啦？抽籤出咗嚟啦，咁啊一聽到咧，一起身咧，有一個唔好嘅消息，咁去車路士對曼城， 係主場地作客車仔， 依個要睇睇先喎嚇， 兩輪嘅喎應該， 曼城嘅主場， 曼城 先主 一場嘅啫， 一場嘅啫， 一場過 嘅，一場足足一場過咋， 曼城主場， 曼城嘅主場， 係 咁啊呢場波啊， 咁我覺得係暫時嚟講最強對最強咯，即係可以話， 係啊，只能夠講話係，即係。 攻即係最強 最強嘅矛 同埋最強嘅盾 啊，咪亦都好睇嘅，好睇嘅 場。啊，呢場波好睇嘅。咁啊，另外就雙紅會 好慘，唉， 雙紅會 攬炒啊！我第一個感覺就係攬炒， 唉，就阿斯奴對利物浦 主場對利物浦。 是啊，咁啊呢场波话就两场波唔知係会唔会 呢场波嘅时间呢，其实就对阿仙来讲系好不利嘅，因为喺打拜仁欧联之前嘅一场波。 是啊，咁啊同埋我见到有幅图呢就讲 多场 就讲话呢即係嗰个阿仙来赛程呢即係非常之恐怖。 其实早几个礼拜已经有预告过佢三月好金嘅，应该系要连续三场系对车仔热刺同埋好似曼城嘅。 咁之前呢就要打咗嗱 ,ok, 2月8号嗰场啦就会对利物浦啦。咁顶跟住就应该系夹住欧联嘅。夹欧联中间要打我大致上系要打埋曼联㗎啦。 ok。 係啦，咁如果你啱啱讲埋嘅话呢就再夹多场。 再第一场就再对返一次拜仁啦。 係啦，跟住但系你而家啱啱讲呢就夹多场要打场利物浦啦。即係打到呕血。 打两次利物浦㗎我冇记错。即係联赛打一次同埋足总杯起码打一次。 我同你数啦，啱啱碌多个图㗎 ,2 月8号对利物浦。 利物浦。 12号曼联。15号又利物浦。跟住19号拜仁。跟住就好啲啦 ,22 号对新特兰。 呢场头头。 跟住史笃城又好啲啦。跟住又嚟，跟住对史云斯呢轮好返少少，跟住11号又嚟啦。对拜仁。15号热刺。22号车仔。跟住對曼城哇，跟住愛華頓 哇， 即係2月至3月嘅賽程 打曬， 真係人都癲真係。 唔係我係講笑咁講嘛，唔係關乎有冇球員傷，係有冇球員會嘔血。 哇真係 所以我從來如果以一個爭冠嘅球隊嚟講啦，你蘇哥都叫爭冠利物浦，我完全係唔反對阿仙奴係排第一位嘅。 是 因為預咗佢根本佢一定要面對呢啲賽程。佢排上第一位唔代表係攞英超冠軍嘅。聖誕第一係俾佢冇所謂嘅，我覺得。尤其是對於呢啲太耐冇捧過杯嘅球隊呢真係嘅。 同埋 佢擺第一位呢真係有壓力嘅。 同埋從來呢就係話你要由 Christmas 前即係聖誕前開始帶出嗰個呢係好難嘅。好難嘅原因即係唔係因為關乎於第二版嗰個賽程的安排，而是因為你帶得第一位的很多時就是要兼顧歐聯可能16強8強甚至4強的戰線，而另外一方面就是有些好像足總杯啊聯賽杯的決賽那些又要兼顧，那你去到那些位置就很難打的。 而且最慘阿仙奴現在已經是沒有了一些杯賽梯隊， 是啊， 以往都有一啲青訓上嚟可以頂住杯賽啊，即係頭兩個 round 嘅階段都有啲新仔。 以往雲家就不嬲最叻㗎啦，有啲球員專踢聯賽杯同足總杯㗎嘛。 唔係、啊、我永遠都記得當初雲家嗰陣時接受訪問嘅一段說話，佢話好頭痛，唔知出邊個好，太多選擇。 哦哈， 呢個就係06-07年嘅訪問嚟嘅。 哦 太多選擇，後面預備 了，因為那時艾朗藍那時艾朗藍斯都仲係踢緊聯賽杯嗰個組別， 係咁啊，睇下點啦，阿仙奴利物浦咁啊，好睇嘅，好近嘅咋，2月15號我哋啱啱都叫過完年， 過完年 8號已經打啦，8號打場聯賽啦， 16嘅場係 15個場係足總杯，咁總之就呢個假期就好波連場啊，咁就我哋嚟緊呢個禮拜雖然就連30晚咁就都有啲正波英超嘅，咁就 好多添。 咁當然頭先所講啦， Merseyside Derby 就係最強起碼啦，咁 冇錯， 喺星期二夜晚打嘅， 邊隊主場啦、啊、今次 利記主場， 好主場 利記嘅下半季賽程係比較有利嘅，對大部分嘅強隊都係主場， 咁就睇返預計陣容都大致上都差唔多， 但呢一 round 咁樣Merseyside Derby 又有啲保留啦。 我頭先其實即係啱啱即係未開麥食乜係呢，即係食飯嗰陣呢都同即係阿迪啊、迪總啊、Stephen 啊傾開都話呢場波其實一定要贏啦，即係我唔係話好似一個一般球迷講話一定要贏，每場波都要贏㗎啦，而係你作為一個爭前四啦，起碼都利物浦而家 set 個 target at least 都要爭前四啦，你唔喺呢個時間主場對住愛華頓先懟冧一隊最主要嘅競爭對手呢，你嚟緊嗰個賽程就真係會好難打囉。 如果以往嘅賓尼迪斯帶呢，其實我覺得和係冇問題 首先如果你要最起碼就是和先啦，即係呢個係幾年幾季前英超嘅強強特色，即係其實先和磨先和轉咁和和到先再望睇下攞唔攞三分。但係今季一來大家嘅打法已經唔同啦，二來就已經唔可以俾你咁着數咁樣樣默咁樣睇位和住嚟踢。即係如果以往賓仔我係絕對唔懷疑佢有和嘅能力，但係而家以羅渣士咁樣嘅踢法呢，就真係一定要打掉門牙和去 吞。咁其實我就咁睇啦，因為始終首回合就利物浦係作客和嘅，咁但係和得好敏啦，即係90分鐘肖力治追返入一球3比3。咁當然如果以話兵員嚟講，利物浦最近係即係好上啦，啱啱都講過啦，唔係話好敷添咁樣去 對。絕對唔敷添。 咁不過好有少少好彩就愛華頓嗰邊都唔係太敷添啦，咁包括啱啱足總杯都有個不幸消息啦，奧維道呢個左閘嘅球員，左翼球員就應該係斷腳收裂㗎啦。 係收裂。 咁即係少一個人用愛華頓嗰邊。 真係。咁另外就高文，我哋成日讚嗰啲右閘亦都係受傷。 亦都係受傷。 咁所以冇咗左右。 左右 兩邊。左邊咗個拜恩斯。 冇咗高文啊！ 冇高文， 好大鑊喎！ 係啊，好大鑊㗎！ 拜恩斯就啱啱復出， 啱啱復出兼續約， 兼續約 係啦，續約四年。 O K， 係啊，續約四年，咁就曼聯啊，要呢個目標咧，就要 冇嘅，續咗約都可以簽㗎嘛。 我知，要花多少少資源咯，係。 唔係啊，可能留嚟 replace 呢個艾樹利高爾啊嘛。 同埋最緊要咧，就呢個愛華頓冇咗巴克利， 係，咦，傷啊， 邊個受傷係啊？ 丹田冇。冇埋真係 受傷， 就真係 咁啊！真係 幾比較偏向有利啦，因為即係講真，以今年利物浦嘅主場，我冇印象應，我印象應該就輸過一場比三 半場領先啊嘛，最興噶啦， 係啦，好穩陣嘅。 咁啊，雖然就利物浦冇咗阿盧卡斯利華，呢個都好緊要㗎，冇咗呢件嚇，同埋格連莊神咁啊，但係格連莊神就可能就即係焉知非福啦嚇，可能就 格連莊神，我覺得個影響即係嗰個影響唔 會太大 嘅。咁大嘅，因為其實根本上 即係其實都係踢半個。 呢幾場有少少係靠佢防守嘅啫。如果你用馬連基利，其實如果唔好出得咁緊要嘅話咧，係 如果馬田基利 得我話盾係好 嘅。如果馬田基利踢 full back 係冇問題嘅。 係我冇記錯，其實早幾季有一場波係都叫做有少少打喺馬連基利，就係對我話盾。係佢有一場表現係非常之好嘅。 嗯， 咁就呢場我就覺得其實利物浦我會建議都係要打得主動一啲啦。 係啊，咁同埋即係趁住對方有幾件唔喺度，係嘛？我諗就派拿都仲有少少傷，咁但係可以試下出唔出到嘅。係，咁就呢個好緊要。 正常就應該會出派拿嘅。 係啊，要出派拿㗎，因為 就未必會出嗰個巴塞仔嘅。 啊，巴塞仔就 迪魯菲好少出啦，最近 係啊，好少出，因為傷啊，傷啊，因為傷嘅。 因為迪魯菲始終個防守性係冇啊嘛。 哦，冇嘅，佢冇防守。 不過愛華頓亦都簽咗個新嘅借用嘅前鋒啦，就係嗰個高佬啊，嗰個。早幾日嚟 炒熱 嘅炒熱， 係啦，即係摩納哥借， 應該係魯仙啦炒熱， 魯仙啦炒，即係炒熱係啦，冇錯。 咁呢個係借翻嚟嘅，就應該可以用㗎啦。 係啦，咁因為即拉咪走咗嘛，咁佢冇乜第二選擇，咁第二選擇可能呢場波就要用㗎喇喎，即係當然就唔係正選啦，正選就盧卡古㗎啦，咁就呢場波雙方都咁多傷兵。但係真係愛華頓冇巴克利個攻擊力呢就爭啲嘅。咁同埋冇咗高文呢個右閘嗰個右嗰個邊線右邊個攻擊力又爭啲嘅。咁都係偏向於利物浦高少少咁多嘅。咁但係利物浦左右閘都唔係好強嘅啫。 咪關鍵就係要睇謝拉特基才喺中場嘅控制嗰個 pacing 如何啦。即係呢幾場都會見到巴就但係好有啲進退失據。 係可能我覺得今場或者有少少調整，我其實寧願啊，即係謝拉特踢翻個比較前少少嘅位置，就唔好再踢以往嗰兩場嘅防中。 我會反而覺得 或者係左阿倫， 我反而覺得如果咁樣佢係真係唔夠僵上去嘅。佢一呢幾場表達出嚟嘅踢法就係佢唔敢上。 咁但我始終我覺得啦，謝拉特都唔敢上，對住愛華頓左邊又敢上咧。 唔係，首先係祖亞倫。 唔係，因為如果你如果你嗰個中場擺三個，如果你謝拉特拍軒達神再拍呢、這個古天奴咧，基本上謝拉特係真係唔上得。 因為古天樂真係唔會返嚟 嘅。係啊，古天樂唔返嚟㗎嘛，佢嗰個特性、嗯、可能軒達神要相對，我覺得軒達神要 打返多啲防守㗎啦，要打返多啲防守。 但都係一句冇盧卡斯利話係爭好遠㗎。 呢個亦都係即係一班利迷啊，即係我識得一班利迷喺呢個轉會窗入面咁好想去搵一個即係借一個 replacement 啦、 啊。 有傳過話想搵嚟做迪莊嘅。 係啊係啊，聽過聽過。 但係就仲係未成小事啦。 未成事啦吓，咁、啊、因為嚟到迪莊喺 AC 米蘭都正選嚟㗎。 咁 AC 米蘭亦都啱啱借用咗定簽咗艾森啦。 係啦冇錯。咁因為簽咗嘅，唔係借。 係啊，因為免費轉會嘅。見有叫佢叫加力查復出頂住半季 啊。點頂啊大佬？ 講緊波啊大佬而家。 係咯，點頂、啊？ 你講緊波你都有弱㗎，係咪先？大佬點賠俾人？ 好難㗎，大佬唔掂啦。咁啊，所以呢場波就啊，我覺得會唔會開大咧？唔知啦吓，因為雙方嗰個 利物浦主場開大其實都正路嘅，即係其實入波多失波 真係好難講。但我始終覺得。愛華頓要爭前四個心血就唔係太夠囉。 喔咁係。 我覺得佢未必係真係好有決心。 咪同埋佢嘅資源都講真。 佢即係佢覺得佢自己都係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即係盡量歐霸、嗯、歐霸就嘗試下歐霸都已經算 係。其實如果我諗兩場打比兩和愛華頓係可以接受嘅。 嗯啱嘅。 一般情況下可以接受嘅。 可以嘅。 但今年如果想爭前四我覺得我對佢要求高啲啦。 咪我講愛華頓啦。 愛華頓。 哦、okay, 愛華頓。愛華頓絕對可以接受。咁但係利物浦因為始終冇咗盧卡斯利華啦、嗯、所以就爭啲。好另外一場 講另一場。 曼聯 宇宙最強 對卡迪夫城。 好過。 咁 我先講講賠率先賠率係主場 1.2 倍喎。喂好耐冇試過主場咁低水喎。 係呀因為對面係蘇士一場。 對面咪排第二十。 唔好似同埋呢場波係會出㗎嘛。 係啦就出馬打。 係啦會出。 呢個八號啊。 照計應該會 㗎。 八號。 咦唔係 唔係七號咩 七號。佢要見因為啱啱。 安達臣走咗。 安達臣走咗啦。因為張相出咗嚟㗎啦。八號。連波衫係八號。 好啱 嘅。喺嗰個 Facebook 嗰個嘅。 順眼好多。 嗰個相係啦。大家可以睇㗎。 其實老實講佢嘅踢法係真係傾向八號多過七號嘅。 咦八號就唔係嗱 ,ok, 其實 我哋 雖然佢係冇乜防守力啊 所以我咁樣講如果我哋好純呢、這個即係正常去睇呢八號係打中間㗎嘛。係 啊 係啊 即係當然有個咁嘅傳 統啫傳 聞有咁嘅寄望對於我就係特區打中間啦。但係 咪可以八號可以係接受係中間挨邊嘅都得嘅好似拿斯 利通常442個排法六紅八呢係中場中間嘅11係左翼右七係右翼嘅不過呢啲係好古老嘅睇法嚟㗎 唔使唔使講呢啲 咁你譬如好似即係野台夠踢42啦 ,42 邊度有嘅以前係咪先 有啲977添。 我咁正常馬達係基本上可以孭10號添。 係囉。 係咪佢喺車上面10號囉。 係呀佢孭到10號㗎。 喔咁有啲球隊嘅10號係不長 number 嚟㗎嘛。同你講車路。 車仔係㗎。 車路士嘅10號係不長㗎。 成日都俾啲頭銜資產嘅著㗎嘛。 同埋 班拿約嗰啲囉。 斷腳啊。 早高二嗰啲。 曼聯10號就唔係嘅。曼聯10號以前係冇記錯應該舒靈咸著 㗎。係呀。 我咪朗尼囉。咪咁好其實好多代譬如維斯亞嗰啲都係著10號嘅。 係咁呢場波嚟講啦就因為就朗尼啊雲貝西呢啲呢就應該唔見㗎啦。 唔見啊 應該唔見㗎。 定係出得啊你上個禮拜又話咩可以出得嘅 啊邊個講㗎 莫耶斯就有 莫 耶斯就有 講過喎呢啲嘢。 OK, 我講一講先啦莫耶斯就有講過嘅就話希望呢雲貝斯呢就喺周中嗰場呢就可以出得。咁而家仲未知啦 ,OK。咁但係朗尼如無意外就應該喺呢場波就可以出得嘅。 喔、哦、咁樣啊 ,OK。 喔咁啊即係如果馬達出嘅時間咁、就朗尼要打最前㗎喇噃。如果係咁樣話 佢上添。 或者係馬達邊打左手邊都未頂喎咁要睇下馬達點擺啦。咁就前面就睇下朗尼出唔出啦。 咁樣大班人用啦有韋碧克有讚盧沙又有楊阿雪楊格有黃西亞。 師兄啊最 worst 嘅 case 話俾你知點擺啊。最 worst 應該 最 worst 佢可能係拍住朗尼嗰、那個出返讚盧沙打左邊仲會 唔係話 大塞車㗎你咁樣 嘛馬達朗尼咁樣拍 馬達朗尼一齊出踢呢其實我覺得長遠嚟講係要諗呢條路嘅，但係唔會係呢一場 朗尼其實係好想踢返正前嘅講真嗰句但係問題就係朗尼踢正前有一個好大缺點 但佢好鍾意墮後嘛 唔係唔關事唔係 繼續 好大缺點係佢每一季呢佢都會有一段時期呢係有呢個球荒 喔、 入球方， 哦，即係佢嗰個入球嗰個效率， 起碼係七場至十場， 得持久， 係啊， 唔得誒，即係 冇錯，佢唔係嗰啲高 machine 嚟噶嘛， 係啱啱， 本身佢，所以佢。做打正前老手老費佢唔錯，亦都可能唔鍾意佢一樣嘢，就係佢嗰個入球嗰個連貫性唔夠。 不過呢點我又唔係太擔心，以佢嘅質素即係對住卡利夫城，即係就算唔打前鋒都唔表示佢冇入球啦。 睇下朗，睇下朗尼踢出嗰日出唔出先講啦。係 啦， 啊，因為我睇個預計陣容就雲佩斯係冇㗎，啊，朗尼亦都係兜扶㗎，咁 啊但係一定唔出得就圍地。 是 就红牌的啊就停赛的 停 赛，啊，所以都是一句啦，他们的后防都慢慢 同埋其实曼联即係最近都借咗好多人啦，借走好多人啦，即係除了安达臣去咗法伦天拿之外呢，咁另外啊沙夏啦， 沙夏啦 到咗 對面嘅。 是啦， 咁卡利夫城咁应该就唔出得嘅。 冇错唔出得㗎。 嚟讲呢就应该唔出得嘅。 唔出得嘅。 咁你咁都出得呢就真係要屌㗎啦，冇人啲啫。连寫合约都唔能识寫。 我唔係呢个好似係。 而家係英超嘅例。 英超 規几年嘅規。我其实啱嘅均真啲嘅。 均真啲。 有啲乜嘢即係争拗啦。 咁就卡利夫城嚟讲就我上次。 其实签咗好多人嘅都呢段时间。 但问题就係苏斯克查会唔会伸出一个橄榄枝呢真係。 我觉得唔会啊，因为始终你去到第二十名， 唔系嘅一场半场， 一场半场， 即系 去埋 冇得踢，即系作客奥脱科， 下一场先咯。唔系， 我觉得我 觉得唔会。 我个人嚟讲咧，嗱，即系曼联好多都系狗屎垃圾啦，但系苏斯查呢个人我系比较尊重。 唔系特别重要第二样， 唔系，同埋最主要而家佢唔系喺曼联咯。 唔系，重要第二样嘢嘅系，就算苏斯查伸出橄榄枝都好。嗰一扎而家現有嗰兩三件嘅青訓產品曼聯係一定會同你打到牛嘅。 咁咪係費沙金寶嗰啲又話。 係呀嗰扎唔會同你起跳下起。 咁就大家留意啦，不過如果絕即係逐個嚟稱呀，都係曼聯高啲嘅。 曼聯高啲嘅。 再加埋主場唔使你讓嘅大佬。 我有少少調轉嘅睇法啊，我會覺得啊，即係今季曼聯主場呢反而係唔係好穩陣嘅，我諗大家睇數據 咁係 同埋好多場主場你會感覺到係咩，就係話好一劈劈嘅睇到，反而作客呢似係放輕咗個心理負擔，就反而作客有陣時仲會比較上少少好啲， 咁係破 留意呢個 point 不斷破紀錄啊，即係主場連敗紀錄啊，呢一類啊不斷破啊，今年啊大家要留意。 喂，講起馬達我講一句說話啦，因為即係以往嗰幾集呢都即係我都冇喺度即係講有關馬達嘅收購啦，咁我唔想講太多，我只係講一句嘅啫，我 得 一個感受嘅啫，就係我發覺叫乜達嗰啲人係特別反骨㗎喎。 唔好咁講，唔關事 嘅。即係嗰啲乜達嗰啲呢係特別鍾意呢。 馬達冇反骨，你唔可以咁講。馬達冇反骨。 喂，但係我支持阿獅子嘅論點喎，個約係你簽㗎喎。係 咪先。是大佬。 冇人逼你。 人不為己㗎嘛大佬。要踢波大佬。唔踢波點得，足球員唔踢波咁你點搞啊，我又唔覺得係。咁同埋佢後尾離開車路士之前都對球迷寫一封信，咁就都 多謝 啊，多謝即係車路士嘅即係球迷嘅呢個支持啦，係咪。 不過我講多一句啦，其實呢樣嘢就有少少係即係作為一個反曼球迷，我有咁嘅論點咁睇嘅。其實而家莫耶斯好有可能喺今個一月嘅轉會窗之後會有一個收購，就係馬達，呢個係自己都講過嘅。 我講咗。 佢雖然佢針緊好多人啦，呢段時間都睇咁睇波啦，但佢就唔係咁有信心仲可以簽多一件，即係呢個禮拜。 冇錢點簽。 咁如果呢一點嚟講呢，我覺得你當如果摩連奴有少少公心計啦，即係賣咗呢一個球員俾佢，令到佢喺呢個轉會窗入面只係做咗一個收購，而嗰個收購又唔係補充中場同埋防守嗰邊嘅話呢，我覺得可能喺呢一季嘅戰術嚟講可能係成功嘅，對摩連奴嚟講。 從來我禮拜五都講啦，我一路已經問傑斯馬達對於曼聯有啲咩好處呢，咁就除咗真係可以話叫做加強左邊或者中間嗰個嘅即係能力之外，攻擊能力之外，冇乜特別喎，基本個防守係唔掂㗎嘛今年，咁就結果使咗一大筆錢啦，咁但係呢就防中啊，中堅啊，就冇補充 咯。繼續係七千瘡百孔咯。 繼續你老廢電纜喎，雖然就受傷，真係。 同埋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咁費蘭嚟點樣樣咧？ 费南尼继续受伤， 受伤咯，睇佢手法啲好翻未咯？ 你话费南尼个位置 系啊，费南尼本身啊， 佢究竟置佢于何地啊？真系 我谂 咁啊，始终你卡利克嗰啲都系做伤嘅，咁 我谂 到佢用得嘅话就可以攞嚟 嗰位噶，系嗰位嚟，即系。又對於我嚟講，作為曼聯球迷，咪好少少或者開心少少嘅，就係你見到費查可以打得翻， 係呢個 即係呢個，我覺得係我係開心嘅。今季嚟講， 今季嚟講，我諗即係如果當費南尼就算出翻到啦，你唔好對佢今季餘下賽事有乜期望，你可能當佢一個 field zones 咁用嘅，即係可以打中堅嘅時候攞嚟頂中堅，可以打中場攞嚟頂中場咯。但你唔好望佢可以 lead 住隊波踢，即係呢一季起碼做唔到。同埋呢一樣嘢有少少嚇，都有少少斜斜地啊。原來馬達呢個球員咧，都即係雖然佢都叫好後生，廿四。原來他未攞過聯賽冠軍， 未㗎， 係啊，佢華倫未攞過聯賽冠軍，喺車仔都未攞過， 都未攞過， 雖然攞過一次歐聯啦嚇， 啊，唔係都 唔代表啲咩嘅， 唔係都可以攞到冠軍，攞過歐聯已經 OK 了。所以咧，佢話佢自己喺曼聯咧個任務就係要攞聯賽冠軍，不過好老實講咧，今季就。你想 即係我又唔覺得係黑嘅呢樣嘢，呢個係本身際遇問題，同埋佢本身係一個比較 stable 嘅球員嘅。 咁始終你踢華倫 嗰陣時，華倫係咩事？係 啦，佢嗰代係 照啦， 佢嗰代係已經係即係財困啊嘛。 係啊， 咁啊睇下點啦嚇。我驚呢度呢個。 喂，其實老實講，如果斯華唔係有曼城彈出嚟，可能斯華 都係㗎， 個際遇都差唔多。 都係㗎， 咁啊係。 即係你不能夠話佢黑，我又唔係好贊同呢樣嘢咯。 哦，唔係我。略驚馬達係早 衰，我其實希望佢繼續咁樣黑落去。 OK，OK， 好清楚噶啦， 係， 好清楚噶啦 ，Trina 講嗰啲嘢。好啦，講下其他比賽啦， 仲有 至多 啊，仲有場嘅，其實都我都想講，我知你想講咩， 不過想講紐卡素， 係來自紐卡素。 咁啊，呢場波就應該 扭計應該高啲嘅，雖然係作客啦。 係啊， 咁啊， 諾域治有幾個主力冇咗啦，一個上年打幾好個後神咧就冇。出就受傷嘅， 不過羅偉治好邪喎。當你全部睇死嗰陣時候，佢又贏波。 羅偉治其實我覺得蘇花好多場波表現都唔差，但係攞唔到三分，攞唔到一分嘅，係幾唔抵。呢隊波係有啲有啲。即上一兩季嘅發揮就係打一種好傳統嘅4-4-2嘅英式足球，其實就加一兩個好快速有技術嘅球員，譬如 Snowgrass 嗰啲就配合得幾好，但係有啲走樣啦，同埋新簽球員翻嚟就唔係真係咁好，例如即係雲羅夫斯、雲高啊，或者菲爾都唔係真係打得好好， 都係麻麻地㗎啦。 咁呢場波其實就係領隊嘅倒戈啦，因為曉頓其實就教過紐記嘅， 冇錯。咁呢場波紐卡素似乎高少少嚇，咁但係我覺得係似和嘅。 O.K. 咁啊，另外就都算叫大波嘅修咸顿啊， 系 对阿仙奴。咁啊，修咸顿高层最近就有啲 震动啊， 少少震荡 系 啊，咁就因为听讲话主席嗰度 系主席就辞咗职啦， 辞咗职 系因为就讲话佢不满另一个即系 director 就系话想卖盘啊嘛， 系啊，冇错， 嗰个一个女性嘅 director 嚟嘅，即系不满个位啊，即 系 佢辞咗职嗰个系男嗰个啦， 哦， 咁就应该系个老板个女之类嘅， 哦， 咁就而家但系好彩一样嘢就系本来阿普子天奴咧即系领队，其实就有讲过就系呢位离咗队应该个意大利籍嘅一个生意人。就話距離呢個價完全因為呢個意大利嘅商人嘅啫，如果佢走嘅話咧，佢就都會跟住走噶啦。咁但係早一兩個禮拜，其實佢已經開記者之後會講過就我都係會留隊， 已經化解咗風險啦。 係啦，即係起碼你自己嚇，即係落咗落台啦，就即係都係會繼續。即係擔任， 即係我相信起碼暫時都保得住個，即係 最緊要上一場有贏波， 係啦，呢個好緊要。咁啊，首先好準一樣嘢就奧斯華道啦， 係 俾球會啊罰停賽啦，咁就即係因為打人啊嘛， 打人有試過就之前對紐卡素嗰場波就打對方球員啦， 打自己球員都有啊， 而家就打自己球員啦。唉，呢條友真係 好事啊，好事啊，對收藍隊真係好事， 真係。咁啊，但係另一個唔好事咧，就係呢個拉美利斯啊，呢個加順拉美利斯又傷啊， 又傷， 唉，真係攞命。另外中堅羅夫倫亦都係受傷， 最緊要係呢一個， 係啊，即係起碼好似唔見成個幾月嘅，好似咁啊，呢個就爭少少。 嗰排嗰個狀況即係差咗好多，其實你睇到羅夫倫同埋布魯克即係龍門即係都。不在陣就好明顯， 係啊，同埋呢場波中堅可能要用到何維特咧， 呢、這個 真係。呢、這個勁啊呢、這個。 真係弊家撩。 呢、這個如果對住基奧特嗰啲真係基奧特真係生日。 真係弊家撩。咁啊另外阿仙奴啦啊好耐冇見過佢嘅傷兵名單係咁短嘅。 嗯。 啊淨係得迪亞比同埋和確特嘅。 迪亞比嗰啲唔好提啦。 迪亞比鐵膽嚟啦。 緊有一個。 你有冇聽點子冰冰啊大佬。長期都喺個尖房嗰度。 尖房冇啊大佬黐郵票嘅大佬。 黐郵票。咁啊咁啊呢個。 阿卡卡寫信俾球迷會呢會嗰啲就係、 是。會嗰啲就係迪亞比嚟㗎。 冇迪亞比嚟㗎全部迪亞比代筆。 太信啦乜嘢都係。 咁啊。 幫雲家簽名啊。 哇咁好結果。 好結果。 係囉。咁啊。呢、這個你阿仙奴個陣容咁比較 齊、啊、出翻好多人啦，譬如好似保魯斯基足總杯咁，亦都入咗兩球咯，記得好似 比較齊啦， 齊嗰啲啦。 咁啊，應該就阿仙奴都有機會贏嘅。 咁同埋呢排其實幾可喜，就見翻新力卡蘇拿嘅狀態就真係好翻 好翻 多 啦， 所以一入波亦都有即係助攻咁樣。 我諗、 啊，不過呢條友啊真係好怪嘅，佢、哦、係真係冇太。但佢有射門運嘅真係 哦咁樣 好多場都因為佢係喺中場裏面係真係完全做唔到波或者好失態但係真係有幾下就係把握得到入波。 其實有時佢係贏一腳波種球 員。係即係佢真係有啲係贏一腳波。 其實以佢嘅質素嚟講佢又唔算超級頂級但係佢係好平均即係包括左右腳啦。 當然啲亞迷就通常都鍾意睇高佢少少嘅但我覺得佢始終都喺西班牙裏面又唔係話個好有級數嘅中場。 唔係我諗就今年表現就差過上年嘅。 係上年好好嘅。 因為始終有奧斯爾喺度呢同佢呢咁就可能隔得就 好啲 啦。 好多原因嘅即係 隔得好唔好。 包括你今年粒子嘅爆發其實都即係搶咗佢一啲風頭 啦。係啦咁就講埋其他有啲咩比賽啦。咁啊大家利物浦啊講咗啦。車路士對韋斯咸嘅。咁啊 Candy 就應該睇呢場嘅以我所知。咁就。 講到啊應該。 講到。 講到。 佢今晚飛㗎嘛。 因為係禮拜四嘅。 禮拜三嘅夜晚。香港時間禮拜三夜晚。 係啦即係禮拜四。嗱朝日到啦。 呢幾場波就應該係星期二。晚打四場 星期二星期三 三晚又係打四場 冇錯 冇錯 星期四就冇嘅 利物浦嗰場就四點 係啦 最 冇錯咁就車路士對韋斯咸啦應該機會好大㗎啦講真就 韋斯咸 星期二係五場 係啦係啦係啦 星期二五場、 okay、應該 有 場 有場史雲斯對 五場五場㗎喎 我唔緊要啦大家留意一下咗賽程表啦熱刺對曼城其實都要講講㗎熱 刺主場啊 是啊熱刺主場啊但是曼城呢輪都殺無赦所以嗰場足總杯啊鬼鬼地啊咁啊應該 但鬼都係贏啦結果 係囉 ,3.5 球大佢都係開大 啊所以對熱刺冇問題啦、 啊、 作客都會 所以我越嚟越覺得佢係英超皇馬嚟 㗎。我唔係其實講真曼城啊應該好高㗎。 即係佢係英超皇馬皇馬又好興㗎嘛佢又要贏波但係佢又要輸盤通常都鍾意反級㗎。 曼城以佢嘅人腳呢基本上呢四五年都應該肯定係英超最好嘅。佢就係贏到一次冠軍咁上已經係打落油。 咁咪嗰個係我先你嘅問題啫。 係啦。我呢場啊。 有啟示。 我揀和俾我揀。 有揀和。 我揀曼城十分。 不過咁曼城有金賓尼同冇金賓尼有啲爭有啲距離嘅。 咦係停賽定係傷 唔係唔係唔係即係我咁講嘅。 惡啊熱刺惡啊。 唔係曼城呢期其實真係冇傷兵。 我就覺得呢場波開大囉講完囉。我唔敢估其他嘢。 傷兵拿斯里囉。 拿斯里 ,ok。 好似係好似係拿斯里。 都冇乜影響係呀係 呀。拿斯里。 唔係呢場波應該好睇嘅。 但唔緊要啊熱刺。 好快披成啊。 熱刺有多信啊嘛。講真嗰句 咁啊呢場波好睇嘅講真嚇都要值得留意。咁啊另外就阿斯東維拉對西布朗啦新特蘭就對史篤城啦就互級大戰嚟㗎新特蘭對史篤城。我就覺得呢兩對玻璃波衫一模一樣嘅全部都係紅白直間嘅我到時又唔知佢點分啦。 不過新特蘭個勢真係幾好嘅。 幾好嘅。 再加上主場 呢。同埋阿當莊神呢呢輪 fit 啦嘛。 連中三元啦有一場。 場場有波入嘅。咁啊好緊要。水晶宮對後勝。哇水晶宮呢輪防守好返好多。會唔會開勢呢 都有機會。 咁啊水晶宮。 竟有時話有輪過佢嘅數據㗎嘛係咪 係。佢嗰個開勢嘅頻率好高㗎。 尤其呢輪㗎嘛。呢輪尤其係即係開勢特別多大家可以留意。咁就一場史雲斯對富咸如果史雲斯呢場富咸都搞唔掂 唉，我都系 都好难搞。咁啊，传闻史云斯可能会有一位借将， 哦， 就系恩斯个仔， 哦， 即系 Tom Ince 咁样， 即系利物浦前 利物浦前球员啦，系啦。咁咧，因为阿恩斯老豆咧就炒咗啦， 系啊， 黑池就炒咗， 俾人炒咗。 咁啊，新嘅领队就系阿 Barry Ferguson 啦， 系冇错，巴里费格逊， 苏格， 苏格。踢八名漢嗰個啊？ 踢八名漢，踢格流格流嗰個。 係啊，格流。 咁快做領 隊？佢係 player manager 啊，即係而家仲踢緊嘅，即係就 似打機 嘅。係好多少有㗎，好多少有㗎，係。 咁佢格遜係啦，咁佢頂住做呢個領隊啦。咁第一場波已經即刻剁咗前任嘅仔啦，咁啊冇俾佢打正選。 哦。 咁啊，傳聞史雲斯會借用到佢個季尾， 我都唔識講。 即係史雲斯好鍾意買利物浦嘅舊將， 係咯。 唉，我唔知啊，呢啲咁嘅恩斯個仔呢啲嘢真係唔識講。 不都好嘅，文說都好似話幾有潛質咁樣個 Tom Ince。 唔知啊，即係巴黎格遜即刻一剁剁人哋個剁翻個仔啊，都我覺得真係問水啊，真係。 喂，咁都係都好正常嘅，咁冇使 一朝天子一朝臣， 始終兩父子。 同埋都係個恩斯教波， 恩斯教波就真係我反而呢一個唉聲嘆氣。 恩斯算啦。成日見到佢好撚慘個樣子，就好撚慘， 真係大鑊。咁啊，咁咧咁樣啦，咁就英超周中啊，即係年，即係臨近呢、這個即係歲晚啦， 年近歲晚 都有啲精彩正波陪住大家，因為大家而家都 holiday mood 得好緊要。 係啊，好、啊、明顯啦、啊， 好明顯。今日我已經 holiday mood 得好緊要，唉、啊，真係都諗住放假咁啊，夜晚有啲波睇。 咁你正所謂做球員幾慘喺嗰邊？ 是啊， 要娱乐你哋。 唔系唔系，不过 佢哋冇乜新年假嘅， 因为佢哋冇农历。 但系你睇下下个月仲大镬啦，情人节前后仲要片。 哦、 啊，通常情人节都会打欧联嘅，有时印象就系、 是。我唔知啦， 唔记得啦呢个又。 咁啊，总之就连场正波。咁就陪住大家過呢個農曆年啦， 係嘛、 嗯？好啦，咁啊，今個禮拜嘅節目時間差唔多。 另外講幾句啦， 哦、有幾句 因為呢一場呢、這個呢一、這個就係即係蛇年嘅最後一晚嘅即係節目啦，咁都要講少少。 都要拜嘅，拜年系嘛，即系不能免俗系嘛，咁啊大家拜个年先啦 ，cheer 先啦。 咁啊，希望龙马精神啦，各位身体健康啦，咁、大家捧嘅外队都有好嘅成绩啦，除咗曼联球迷啦。 哇，咁都得。阿景一咧， 冇啦，身体健康啦，冇。 身体健康，阿迪 都系啦，身体健康啦，系啦。 系最紧要龙马精神，马到功成，想嗰样得嗰样，心想事成吓。 师兄，俾少少嘢我交代下先。 哦，好啊，要交代。 借埋呢个节目，因为咧，其实咁啊。足球Vega嗰度啦，咁就其实我哋而家大约10:08到啦，就出晒通告噶啦，由年27到年初三嘅安排 ，OK， 咁啊今晚就一定系啦，讲之前都讲咗 Hope Boss 就晏啲 upload 埋上去啦，咁啊晴朗同爆粗同埋网店都会有啦，听日就会有讲故仔同埋234嘅 OK 会员下载，年29就共聚会同埋点子冰冰，咁啊点子冰冰就真系叫做蛇年之前嘅 Vega 嘅足球节目就最后一个啦 ，OK， 系啦， 30就。有大變動 ,ok, 30就可以講咗先嘅冇足球頻道直播亦都冇足頻㗎啦嗰晚 ,ok, 卡妹第30嘅有食就會上返上嚟 ,ok, 然之後大師嘅淺淺淺就會下午3:00做直播係啦年30晚就會咁樣嘅。 咁有啲咁 嘅。因為半日市㗎年30係。所以就下晝3:00就會做直播。 哇咁啊。要公告再公告。 我會到時戳下大師講下來年運程唔理佢。咁啊係啊。咁啊另外初一就如無意外就停台嘅 ,ok, 但係我哋唔知道會有啲特別節目到時出咁呢個要再同阿墳夾咁所以呢到時就留意返Vega個 fun page 嘅通告。初二 ,ok, 初二就冇不上啦講到明㗎啦 係 啦初二就冇不上嘅。 休息下啦。 係啦。咁另外初三呢返返嚟呢就曼聯新聞嘅特備啦就錄咗集咁初二就有曼聯新聞特備。 咁樣即係一個足球節目反而曼聯新聞喎。 係啦。 ok, 咁講可以講埋啦初四就都係初四就照舊都有呢、這個爆粗啦。網點我唔知道阿墳會又係喺新年嗰段期間騰掃咗。一切就初五回復正常。 冇錯所以下個禮拜Hope Boss On係會初五 星期二 再同大家見面。 係啦。好咁唔該曬師兄啦。 好啦咁今個禮拜Hope Boss On時間差唔多啦。咁拜年都拜過曬啦。咁再次最後希望各位心想事成恭喜發財啦尤其是波場啊馬場又好好咁下個禮拜年初 五嘅時間再同大家見面。拜 拜。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